勾选啤酒温泉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语。 马上给你来懂今天的鸡汤。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来懂的这碗鸡汤呢，它告诉我们呢、啊，一定要在行为上利他，就对他有好处。言语哎，不是言语上利他，讲话对别人有好处 okay. ，OK， 行为上呢却对自己有好处 啊？什么意思、啊？ 怎样做到呢？我们来听听这碗鸡汤吧。 利他，行为上利己，只有傻瓜才在言语上树敌。高手早就把情绪价值当成了开路的武器，哪怕心里再看不惯，嘴上也要把人捧高，让他高高兴兴为你让路。语言上做善人，给足面子；行为上做狠人，守住里子。面子给足，路自宽，嘴巴变甜，事如愿。 果然 get 到人。 其实就好像意思是擦鞋的意思嘛， 擦鞋吗？ 擦鞋子的意思吗？ 有一点点这个概念。 是啊，因为你要如果真的是在可能工作上你要爬上那个位置的话，其实真的是有时候要把面子丢掉，真的是要去站一下老板的，老板才会对你印象深刻。对你印象深刻的话，你可能就有升职的机会了。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恶心双面人的事情我不想做？ 其实有时候会这样子，但是我又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如果你这样子的想法的话，你会失去很多的机会的。我觉得啦，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好，我相信这个是跟大家有关的话题，毕竟大家也出来工作了，到底要怎样去好好的利用这件事情，或者是行为上利己呢？我们回来再继续讨论吧。 啊，给选这个选 Be Your Trend， 不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 Hello， 你好，我是 YY。 山洞、耳洞、空洞，哈，古炫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呢，它告诉我们呢，刚已经播了影片，在语言上面要利他，而行为上呢，总需要做个狠人来利己。还有举个例子呢，就好像你可能今天听这个老板，或者是比你的那个职位高一点的人，他总是有让你不喜欢的地方， 对， 但是你要语言上利他，还是要忍住你那个不喜欢他的心，在语言上说，哎，我觉得你这样做的不错，有一点小小擦鞋的概念，就为了让你可以在这个职场上博得更高的职位，你觉得好像是可以行得通的 ，right？ 以前我是做不到的那一种啊，就是以前我会哎呀我不喜欢你，我就是不喜欢你了，我不想捧你就不想捧你了。但是我觉得经过了多少的磨练之后，这个工具呢是很需要的、 right. 当遇到老板的时候真的是要放下面子、真的是要泼他的时候真的要去泼他。 OK， 就好像这碗鸡汤他后面有说到，他讲聪明的人早就把情绪价值当成是轰开城门的工具、城门就是你要通往更高的职位。 对， 但是为什么用情绪价值作为工具呢？就是他已经懂 OK， 我今天我捧你、我把老板讲得很好听、让你开心、作为我越级的一个工具、因为我把你弄开心了，你就对我好一点，我就会升职。那我升职过后，他后面有提到在行为上还是要做个利自己的狠人、可能你到了越更高级过后呢，你就有更多的权利去做你要的东西，或者像今天谈判生意你要找人合作、一定也是要语言上面让别人觉得你是舒服处得来，你给到他情绪价值，他才乐意投资你。但是当你们谈投资的时候呢，行为上利己，我要讲好我的波身，我要讲好我要分润多少，你就有这个谈条件的资格去跟别人去硬碰硬。 是，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这样子做了之后，你的生活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你真的是一直面子摆在前面的话，你永远都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 所以大家都说，其实在社会或职场它本身都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阴险或黑暗、但是我们总是在鼓励自己，在就算在这么虚假的环境当中，我们也不要忘了当初还是很青嫩很稚嫩踏入这个公司的初心。 初心 这个东西是不能忘记的，职场是职场，生活是生活，你是你 OK， 要分得清清楚楚。 OK， 我写起来了，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My FM DJ 合唱的《吃饱睡好开心下》。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语。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来懂一懂这一个潮语啊，叫做酸黄瓜啊，我不用解释了，就酸黄瓜喽。 酸黄瓜。 低闷，酸低闷。 酸酸的地木呢、难道是要形容着这一个人很麻烦？因为黄瓜本身就可以生吃了嘛，你还要去腌制它，然后就是变成比较酸黄瓜，这个过程呢很复杂很麻烦，所以酸黄瓜就是形容那一个人很麻烦啊，他一直要我做这个做那个。 可是酸黄瓜虽然你说腌制它需要一个工序， 是， 但它真的腌好了过后，它的味道是有另外一个风味，就更加好吃，不会吗？ 是的，但是有时候那个制造过程可能不是你做吗？如果是你做的话，你就觉得很麻烦了，是很好吃，但是太麻烦了，所以我就觉得是形容着那个人很麻烦，是不是？ 恭喜英语打错啊！ 酸 没有形容。OK， 它确实用来形容人类。 人类啊， 但它不是说你很麻烦的意思。 难道是形容着他很喜欢酸你的那个人、动不动就说，哎呀，你长得很丑啊，哎呀，你这么这样穿了不适合你了，哎呀，你这么剪这样的头发，我觉得不适合你了、嗯，就是一直要酸你就对了，每一天酸你一句，他才爽快啊。 盈盈，我只能说你越来越聪明。但是它确实是形容酸人， 酸人， 我很爱酸人。可是酸怎样的人？这个你再 specific 一点，你就答对了。 Oh, OK， 如果你已经有想法了的话呢？哇塞，进来勾选 Cellcom DG5 学号码01699888889，告诉我们你觉得酸黄瓜是什么意思？也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以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呢什么啊？能不杀毒？ 是这个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又来到了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那今天听的歌又是什么呢？那我只能说这个星期的主题就和大提到了，是关于2025年我最喜欢的歌曲。可是只有五天，然后我每一天都在想这首也喜欢那首也喜欢，所以这个星期的歌单呢真的是我精挑细选选出来最喜欢的歌曲。那今天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完全占据了我的大脑跟我的 social media。 网上面呢也看到很多人去拍他的 song cover 啦， dance cover 啦，甚至是 cosplay 等等的，可以说是火爆全网。就连我家的小侄女都会听他的歌，就是 Golden。 没错，那这个歌呢也是之前很火的那个电视剧 K-pop Demon Hunters 的主题曲。那其实 Golden 呢，我懂这首歌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 K-pop idol 都在翻唱，然后我去做功课去找找找，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原唱歌手呢是一名曾经担任过10年的练习生，但是最后没有出道的一位女生，叫做 EJ。 那一次次的落选呢，她就看着身边同期的练习生都慢慢出道了，但是自己却从来不会出现在出道名单上。那后面呢，她就决定去了美国进修啦。从被拒绝的偶像到为偶像创作歌曲的一个音乐人，包括像是 Red Velvet 的 Psycho 啊， aespa 的 Drama 的旋律创作，他都有参与其中。那唱红 Golden 的他呢，其实也担任了10年的练习生，没有办法出道。当然期间也经历过很多很低潮的时候啦，到后面他决定完全投入于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其实也非常谢谢他没有放弃，才可以让 Golden 这么好听的一首歌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让我们可以听到这么棒的一首原创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 Golden 送给你，千万不要走开，守住过炫。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believe I was a queen that like me. Put these patterns all in the past now, and finally live like the girl they all see. No more hiding, now be shining like I'm born. 时常捉弄人， 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云莹。 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陈卓轩的《记忆点》。 Hello， 你好，我是 YY 云莹。 勾选咚咚咚，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咚咚咚。 够炫，等等等，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就问到你，大家爱吃的酸黄瓜，它竟然是可以用来形容人的，我怎么形容呢？这个潮语酸黄瓜， 酸黄瓜，我刚刚有说到酸黄瓜应该是很喜欢酸人的那个人，然后 Broccoli 有说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要 specific 一点，要酸哪种人？酸黄瓜酸谁呀、啊？一定是酸那种他酸我，我一定要酸回去的咯，那种坏人哦， 互酸吗？ 互酸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人 ？OK， 他有酸人，可是我要再更加 specific， 他有明确的一个身份 character 啊， 对， 他有一个明确的身份，老板 啊，类似像这样子的， 老板 跟老板无关， 同事，家人，朋友， 是 啊，爱人， 是 啊，我、哦、好像说完所有的人了， 跟人的阶级有关的、 啊，阶级啊，跟我同辈的同事，是不是？是同辈的同事吗？ 是啊， 还有阶级，哪一种阶级？ 再猜一猜， 猜一猜，老板。下来就是 manager， 跟职场没有关系， 职场工作上不是啊，爸爸妈妈， 错， 弟弟妹妹， 错， 姐姐哥哥， 错， 错错错，还有谁呀、啊、？OK， 黄瓜应该是一个重点，黄瓜它是 OK，请问酸黄瓜它咬起来吃起来的口感是怎样的？ 脆脆的， 所以咯， 脆脆的人呐、啊， 谁是脆脆的人？脆脆，翠文， 关翠文吗？那个新闻主播吗？你不要这样子。 脆脆的吗？ 不是， 还有什么脆啊？脆， 恭喜爷爷答错啊！OK， 其实酸黄瓜它是可以用来算是嘲讽，或者是自嘲说那种很喜欢酸、很厉害的人。OK， 像我们想说，哇，那个明星啊，流量几多啊？你看那个谁啊，去那新加坡做工啊，陈山啊，赚几多、啊？这种人他就是酸黄瓜，他很爱酸人家。那为什么是黄瓜？黄瓜咬起来很脆口嘛， 是， 他心里面也是一捏就脆，很容易就碎掉了，脆脆这样子一折就断。因为你本身也没有什么实力啊，就演到很脆了， 是是是， 但你又一直在酸人家、所以你看到那种能力不行但又爱酸人的人，酸黄瓜。 原来如此，就是他是空心的那里面装起来， 酸黄瓜也没有空心啊， 就是他装起来很像很厉害这样，其实里面是空心的， 一折就断，像那个酸黄瓜一咬就断，很清脆的感觉。 OK， 给我写起来了，这个是 Beyond Trend， 万事 Alright 酷达达，由 Astro 艺人演唱，酷酷赞助播出，酷酷健康加码礼盒，过滤花洒、电饭煲、陶瓷锅通通有，新年送礼就选酷酷，酷炫陪你一起酷达达过马年。 Go 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万事 All Right》酷达达。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宁。如果做这件事情，你觉得是酷还是不酷呢？当我们去演唱会的时候，或者是看舞台剧的时候，请问呢，你是要用你的双眼看偶像真实的表演，面对面感受现场，还是专注录视频呢？这样的一个课题呢，在过去的 IG 小编就发了这个贴文出来，很多人在下面就有辩论了。你觉得应该要专注用肉眼看偶像，还是专注录 video 做纪念？ 我是会做那个录 video 做纪念的人，虽然我很崇拜他，我很喜欢他，比如说我最崇拜的偶像是邓紫棋啦，但是我还是会记录下来的，因为过后你可以看回去啊。如果你只是用肉眼看的话，这个记忆只在你脑袋，你看不回去 flashback 不到回去的， 可是你可以想回去当下的画面，不是吗？ 我觉得看会比较更加让我的印象深刻，让我更加的欢喜的那种感觉， 更有感觉， 是更有感觉的。 可是你专 录起来， 你专注在你的手机荧幕来拍你的偶像，这跟你在家里看他的 video 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 你就不能看到他现场真实的 3D 的样子了呀，不是吗？ 不一样，可能我眼睛是不能感受到，就是在现场舞台有什么差别跟电视机的话，但是耳朵不一样吗？耳朵在家是听可能普通好像从 CD 播出来的，但是现场听的话又不一样的，它从 CD 里面走出来的感觉。 好，这个是你个人的做法，但如果你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看偶像是要用肉眼看还是专注拍视频， 你是什么？ 我真的会两个都用， 两个 其实很简单而已。因为我像我以前不管去看任何表演，或者是像之前看 Blackpink Lady Gaga 也好，我会用我的手机开着那个录的模式， OK， 把它拿着放在我的下巴那边， 下巴那边， 所以他就感觉好像已经在对着他了。那有没有拍到是一回事。 Okay. 然后我的肉眼再来看他，因为我觉得你去现场就是要用肉眼来看这个平时在荧幕里面的人，他在你的眼前是长怎样，即便他很远，但至少我看到，哦，原来 Jenny 是这样跳舞的，哦，原来吉苏是这样的，哦，原来 Lady Gaga 是这样子的身高，你要感受这个东西。然后当然你的手机下面是录着的，可是有没有录到精，有没有录到放大成五倍，那是一回事。因为我觉得你的手机是录了以后感受那个氛围可以看回去，但是你在现场感受 3D 的偶像，那个是手机不能呈现的，我会这样子做。 但是你也 两边同时进行， 感受不到 3D 啊，因为你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看的是蚂蚁，完全看不到，你最后只能看那个大荧幕。 没有啦，我到最后会越过那个 God， 然后讲啊 Jenny 我爱你，然后被 God 拉走。没有啦，犯法不能这样子做啦。但当然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个人你自己喜欢的你的决定就好了。可是这件事情呢绝对只能用肉眼看，你用手机录的话呢就会被抓进监牢。 什么事情啊？ 看电影的时候。 对 啊，看电影就要用肉眼看嘛。来，现在过去要送你看免费的电影啦，那就是 Mercy， 讲述的呢就是一名警探啊，他本来是好好的，但是有人讲他谋杀妻子，他可能要接受这个审判，他只有90分钟的时间呢向 AI 法官证明自己到底能不能证明成功呢。现在上到勾选抖音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Mercy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啦！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MY Mercy 将会在1月29号上映了。 手机勾选 Be Your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马年啊，兴啊，旺啊，发啊！ 懂你说的一口流利的福建话啦。上个星期古选 Magic Hour 的变变变就聊到了关于方言的课题，掌握方言能不能算是工作技能的加分项呢？ 我的认知啊，其实如果掌握到方言的话，对于工作上也是会加分的，因为乡下隐形富豪用方言的话，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有一种家人的感觉，方便很多。 其实不管是不是加分项，方言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要好好爱护它，让方言继续传承下去。就好像鱼人生一直提倡传统是需要学习的。 鱼人生和 GoShen 联合推出的限量财富双质礼篮，里面有可提神补气的花旗参养生精，和能润喉的冻干桂花枸杞银耳羹和雪莉红枣汤，体贴又养生，送给长辈最适合。 现在到指定的鱼人生分店购买财富双质礼篮，还限量附送一支 Astro 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先冲公仔盲盒，让今年送礼多一份惊喜。 这个新年带一份愚人生，一颗感恩的心。